方，仰望你的壮丽赐予我力量，心中荡起层层无言的温暖，是人间的天堂，是心灵的源泉，是沉重的行囊安放的家园，捧起你的圣洁洗涤我沧桑，穿越前世今生不解的情缘。我爱西藏蓝蓝的天，我爱西藏巍巍雪山，歌声送给你，祝福献给你，日日夜夜把你放在我心上。圣洁洗涤我沧桑，穿越前世今生不解的情。